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地面弱伏合区的控制，本市呢空气扩散条件较差，今天下午的持续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夜间还受到雾的影响，目前呢处于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当中，空气质量的不好，明后天呢还有加重的趋势，请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出行，如果外出请务必做好健康防护。那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的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 40%。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好，一起来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气压场的控制，不利于空气污染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中国豪宅研究院的院长朱晓红，朱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好的，那2018年的全国两会啊已经召开了，那会议呢将涉及哪些房地产领域的热点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啊朱院长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聊一聊两会上的一些房产的关键词。好，那按照惯例呢，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了，那首先呢还是有请朱院长啊，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咱们先看第一条，说北京的三月新房推盘是节奏放缓，金三银四历来呢是新盘入市销售的一个好时节，那三月呢更是有楼市小阳春之称。按照市场的规律啊，说一二月份呢是传统的一个推盘和成交的淡季，那三月份的新盘就将逐渐的入市，并迎来呢供应的高峰。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据北京市住建委官方数据显示，仍然无任何住宅项目呢获得预售证。 这个情况反映的还是对这个北京的市场情况把握的是很及时的，但是全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北京的情况比较特殊，三月份啊，这个也是这个北京两会的这个期间，这个大家更加关注啊新的房地产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新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路线和这个政策，不少呢还有些这个观望的情绪，包括开发商在观望，这个购房者也在观望。 嗯，确实您说的有道理啊，现在正是两会召开的这样一个时间内哈，可能很多人确实无论是开发商还是我们的购房者都是在观望，看看这个两会以后对于房地产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啊。 对。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保障房中心公租房项目呢已经惠及十多万居民了。记者呢11号啊从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获悉，说该中心的合并资产总额首次突破了千亿元，旗下运营的管理平台持有的公租房项目已经累计惠及了十多万居民，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这是呢这个北京市政府呢这个去年就有安排，今年呢开始这个试验。这个我们国家这个住房制度正在进行改革也很大关系。这个住房制度改革呢就是加强这个供应主体的这个多元化这个保障房性这个住房的这个多渠道这是这次改革的这个目标这个之一。 实际上呢北京的保障房啊非常多哈， 是 各种性质的房子非常多。但是大家现在对于公租房呢还是非常的关注的。因为大家知道啊现在是租购并举啊租购并举。原来是购租哈，现在租搁在前面了。 对，它是这样的。站在这个供应主体的角度呢，它准确的说，它叫租售并举。 对，这个、 提出了租售并举。然后呢，这个以往呢，我们是这个重售轻租。现在倒过来了，为什么呢？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推盘的机制也都放缓了呢，就是因为要这个卡机制。卡新房供应的节奏，让这个租赁住房多一点这个上市有这么个意图。 确实，这所谓的租售并举啊，也是符合我们目前的这个国情的。因为现在是拿北京来讲，能够买得起北京房子的人呢，终究是少数。那现在咱们是希望大家能够住有所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大呢，就是租房的力度。而且原来可能租房的更多是民间的那现在呢，国家已经都 多种这个主体都上来了。 是的，都上来了，所以现在公租房的项目呢还真是汇集了有十多万的居民了。 对。 当然了，现在很多的想租房子的人呢可能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觉得好像还没有想象的哈这个租房那么的便利，那么的这个省钱经济实惠当然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从当前来看租金呢其实是上扬的，但是等这个整体的全部上市以后，我想这个租金也会平抑下来的。 是的，好的，那我们就等着最起码还是有希望了。现在 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楼市呢，首套房贷利率呢是总体上浮了，那额度呢充裕，审贷严格。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北京楼市逐渐回归了正常。那中国证券报的记者呢，近日也是调研了北京楼市，发现说银行较年前的房贷利率呢普遍是上调了，而且呢商贷放款周期呢已经与公积金贷款呢看齐，那审核更加的严格。所以呢，业内人士就表示了说，随着这个监管部门对涉及房地产的信贷以及呢融资趋严，那么金融机构呢则执行监管部门的要求，严防资金违规进入楼市。 这个跟这个这个两会关于房地产这个几个重点问题，其中就是有一个就是防范这个金融这个风险，这个防止这个在过度的这个二套房三套房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各种没有能力勉为其难的去买房，然后通过贷款结果亏了以后，那都是风险都是银行的金融风险的问题。这个这次两会上也再三这个强调，当然不仅仅如此，和我们前面讲的卡机制也有关系，就是鼓励这个租房，就是你没有条件的你暂时这个租房也不是不可以，对吧？ 过渡一下， 过渡一下，不要勉为其难，不要 过分的超前消费。 嗯，但是从这条我们也看得出哈，比如说随着监管部门呢对于涉及房地产的信贷以及呢融资趋严啊，金融机构则执行了监管部门的要求。当然这只从这个金融啊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一部分的趋严呢也使得我们的老百姓啊在购房的时候这个信贷也确实就提升了。 你这个担心不是这个没有必要的，是完全必要的。有时候也会这个误伤刚需，也会让刚需这个增加购房这个成本。你比如说首套房这个贷款利率也上升了，而且甚至放款速度很慢。北京他也承认他们现在这个开始把关非常严格， 对， 就是你其他条件都合格，我要审查合格性。从国家来讲，从银行来讲，你是防范的风险，但是呢，给这个首套房购买者呢，确实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这个问题，我相信慢慢的都会这个解决的。金融呢，这个只要是防风险是对的，但是呢，这个。卡节奏呢不能为卡节奏而卡节奏的。 现在呢有点一刀切的感觉。 是是是是。 我觉得到一定的时候还是要有的放矢。 是是是。 因人而异啊，因城施策。 对，你说的非常对。如果这样搞下去，不仅最后这个开发商受不了，这个购房者受不了，银行他自己受不了，他不贷款他银行他又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所以这个我们的老百姓，尤其是这个刚需的人群哈，如果是这样的目前的状况的话呢，房贷利率呢总体上浮了，那就意味着他如果买一套房子的话，这个是每月房贷的钱数要有所增长。 那是的。现在呢首先一个是首套房这个贷款利率上升了，然后其他的呢都是整体都上了，都超过了这个最多的超过这个基准利率的30%最高的。那么之前呢一般的也80%百分之几的，就是在0.8%这个左右的这个基数就可以这个利率只要这么多。这样如果那个就相当于你涨了这个利率涨了一半。 差不多，原来呢还可以优惠到这个80%就可以。那现在呢不仅不优惠了，同时呢还上浮了， 上升30%。 对，所以这么算来算去的话真的要上个一半了，差不多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买房的门槛又增高了，这对于我们一些刚需刚改人群来讲呢，确实是受到一些影响啊。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一时的啊，因为既然是宏观调控嘛，国家有关部门呢还要看整个市场的情况。 对，这个体情况也不太一样。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条。两会呢透露说八大民生任务的时间表，对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民生任务，在两会记者会啊、部长通道等等场合，相关的部委负责人给出了进一步的回应，透露出一系列民生的任务时间表。那其中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说巩固蓝天保卫战的成果，那么今年的二氧化硫还有氮氧化物的排放量要下降3%。这个蓝天保卫战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哈、但是呢我们大家也确实看到了成果。那么在这之前蓝天多了啊，蓝天多的其中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呢，那个时候蓝天非常少哈，一有蓝天的话，大家就会这个照好多相片啊，在微信上来晒这个所谓的蓝天等等的。后来呢，就习以为常了，因为蓝天多了，大家也不觉得 不稀奇了， 不稀奇了，不足为怪了。但是呢，要想从根本上啊，这个把雾霾的现象根治哈，这个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时不长的就来这么一两天，你看今天啊明天啊等等来这么一两天。但是刚才呢周院长咱们还在聊哈、虽然说昨天已经有什么橙色预警了，但是今天看的好像不像想象的那么严 重啊。这可能就是之前有这个橙色预警，昨天啊这个零点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所以呢在之前呢我们就有些措施呢就已经开始做了，所以到今天呢可能就好一点啊。这跟原来相比的话呢，确实我们把很多的工作提前做了， 所以说还是要相信这个国家下决心老百姓都拥护的事情，最终呢肯定 会办好的。 嗯， 要有信心。 对，有些东西呢，嗯，当然是国家哈，是这个号召政府部门的来监管。实际上，最后还是我们的老百姓要积极配合，这才能够打赢。 个人的环保意识非常重要。 没错， 你不带头，这个遵守这个环保环境，那这个政府讲的这个在这个眼里，在那个也没用，对吧？嗯、 而且你监管的跟不上也是不行的。 是是是是是、 哦。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也是觉得在监管上的还是在欠缺一些。比如说，我前些时候在坐高铁的时候哈、嗯，就是路过河北啊、天津这块的时候，我居然还看到有烧这个秸秆的现象。 嗯嗯。 啊，甚至呢，看到一些这个北京的郊区啊， 都是要这个宣传要控制的，结果还是控制不了。 当然像这个有一些城市哈、啊、里边管的还是比较严格，但是有些边缘的时候你还会看到烧烤的啊，在大街上烧烤的没人管， 这个三不管的地带，你比如说这个吉省交界的地方啊、嗯、这个这些地方这个出现的问题更多。 嗯，比如说是应该是不让漏这个黄土的啊， 对对对， 但是既然我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嗯、拆迁呐、啊嗯、啊在拆楼的现场啊、 嗯、 然后这个砖呐、啊、土啊就跟着摆放着、嗯、也没有任何的铺盖措施，现在还 是 有， 是是 是，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监管力度哈、嗯、还是要加强。 这个呢就像以前搞这个计划生育一样，要严格到那种程度、 嗯、 我想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中西部城市呢开年积极的推地啊，房企营换仓叫做房企啊营换仓窗口期啊、 嗯、 那么开年来中部二三线城市呢推地的力度呢加大，那房企的积极收并啊够以实现三四线城市的布局，这些信号呢都表明，随着东部沿海城市土地市场的调控严厉，那中部城市的土地市场的它的机会也就渐渐的显现出来了。嗯 嗯，这个窗口期的这个说法呢，这个不一定准确， 嗯 啊，不一定准确，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疫情啊，喜欢用窗口期这个来说，因为它其实呢。这个我们这个发展呢，这个一开始是东部发展的很厉害， 嗯， 这个然后到这个中部，然后再逐步到中西部，然后它这个热度也是这个逐次性的啊，这个是，你比如说现在一线控制的特别紧，那么这个二三线也开始这个紧，那么这个西部地区它就也就放开了。但是这个也有好处，要这样使各个区域在不同这个时期有不同的人发展，否则的话差距越搞越大， 嗯， 东西部差距就越来越大。 是的，这个中西部啊确实发展的并不是那么快哈、 哎、 那么现在很比较慢啊、嗯、但是现在看起来呢他们也是在积极的往前推啊，比如刚才提到这个中西部城市呢开年是积极的推地，而且房企呢营换仓的一个窗口期啊、 嗯、 实际上这个房企呢积极的收并购啊以实现三四线城市的布局、 嗯、 那像这些信号也确实表明啊，随着东部沿海城市土地市场的调控严厉，那中部城市的土地市场的它的机会也渐渐的显现了。 是是是， 嗯嗯，我们也希望这个中部的城市呢发展的能够快一些，再快一些哈、啊、 对， 减少城市之间的这种落差。 对对对，现在落差太大、 嗯、 这个 落差太大、 现在的整个房地产行业就是这个分化特别的这个严重、 嗯、 一个是刚才你讲的这个区域间的分化，这个产品机构城市间的分化、产品机构的分化，一个城里面的各个这个不同的这个地段的这个分化都很严重的。 嗯，区域啊、城市啊、甚至一个城市当中的不同的地段。 另外，对于房企来讲，这个大型房企和这个小型房企之间的这个差距， 嗯， 也分化也是特别的严重。将后来这个前五十的这个房企，那占的份额会越来越大。可到最后我相信可能前二十的房企就要占到这个全国房地产这个 这个销售总量的一半。 嗯，有点出现垄断的这样的局面。 是，这种趋势已经比较明显。 但是好在呢，我们发现了这些问题呢，就能够积极的去解决。 对。 这是一个好事儿哈。也但愿呢，像中西部城市呢，在目前啊房地产这样的局面当中呢，能够异军突起。 是。 好的，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两会上的关键词。什么关键词呢？关于房地产方面的关键词。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个2018年的全国两会已经召开了，那会议呢将涉及哪些房地产领域的热点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梳理一下两会上的一些房产的关键词啊。那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全国人大呢今年研究制定房地产税法啊，应该说这个是呢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关键词了。 对， 就是房地产税。 这个关于房地产税呢，这已经这个讲了很多年，而且上海、重庆都相继做了试点很多年，但是在全国这个全面的这个展开，现在目前还没有。什么时间有，用什么方式推行只能说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脚步声。脚步声离我们已经很近了，但是他毕竟还没有到来。所以呢这次两会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比较多。 其实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哈，说影响10万中国人的房地产税哈，有了最新的一个进展。那么3月11号下午的时候呢，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报告就谈到啊，说今后一年的工作的时候呢，提出了就是研究制定房地产税法的事儿。其实这次呢，这个两会开幕以来啊，应该说官方呢关于房地产税已经做了第四次的表态了。足以看到对于房地产税他们的重视程度是非常大的。那实际上从18届三中全会提出呢要适时推进房地产税的改革以来啊，这个房地产税呢立法已经筹备了5年的时间了。那房地产税何时开征啊，税收范围以及它的税基、税率等等该怎么来确定，这些问题呢一直也是各界讨论的一个焦点。其实说到这个房地产税啊，朱院长，好像现在上海和重庆曾经有过试点是吧？ 对，上海、重庆这个都有。 他现在还在收着这个房地产税吗？ 在收啊，一直在收。 一直在收哈。 但是呢，是收的，人家开玩笑，收的税还不够买2套豪宅。 哦，是吗？那也就是说，它的力度还不够是吗？ 对。 那具体房地产税怎么来收，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说法哈。那么，为什么房地产税这次在两会当中又再次被提及了呢？ 首先呢，从这个各个国家的惯例上来讲，这个房地产、房产和地产，它都属于这个财产的部分，它都属于财产税这个之类的东西，所以收这样的税是合理的。但是怎么收，如何把以前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个厘清，你比如说这个印花税契税这个等等这个所有的这个税费，要尽量的，为什么要难度比较大，实际的面太广，实际的这个人太多，这个实际的利益这个太广泛，所以呢一定要这个慎重的这个进行那个，否则你一旦立法了搞错了，就让人家就要这个害人家一辈子的， 对，就会有意想不到一些负面效应产生了。 所以说这个 李克强这个总理呢，还有其他这个领导人在讲话的时候，提出的口径呢，都前面叫稳妥推进，一定要稳妥。这个你一定要把这个其他的遗留的这个问题这个解决好，在厘清以前的这个税费的基础上，然后再合理的这个征税。 确实我们大家呢肯定也有所感受啊，这个房地产对于中国人来讲哈，好像跟其他国家相比的话呢，它有它自己的特点，我们有我们的特点哈。尤其在过去十年当中呢，这个房地产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财富和阶层划分的一个主要划分器，您发现吗？就某种程度上呢，甚至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居住功能之外呢，房子好像也负担起了阶层啊、身份啊、地位啊等等如此多而重的一个溢出社会功能啊，那应该说呢是相当不正常的，其实是不太正常的。 对对对。 那么在某个时期呢，甚至房子呢，也是最大的一个所谓的政治，当然这是带引号的了哈。 对。 正因此呢，与房子有关的一些法律啊、政策、制度啊，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社会的热议啊。因此呢，在这是房产税的推出、正式推出之前，我们刚才您说了，一定要做到稳妥。 对对，你这个只有稳妥，才能够持久的开展下去。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税法的这个这个其他的法律的就都是为了这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果起不到这样的这个作用，那你这个搞了就 对更乱了。 对对对， 何必呢哈。 对对。 所以呢在2011年的时候啊，上海重庆就开始了房产税改革的试点，应该说现在已经7年了。这实际上也是符合中国政府啊在重大制度变革上的一贯做法啊，就是先在地方试点啊，然后呢再推及全国啊。实际上在这儿呢有一个小插曲，咱不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2013年8月的时候，这个杭州和南京等城市啊，他们曾经的制定和上报房产税的征收的方案，但是在实施之前呢被紧急叫停了。当时呢这个查中国历年房价走势可知啊，就是2013年上半年的这个中国房价呢是一个暴涨的周期。实际上呢本次两会之前那房地产税进入政府工作报告还是4年前啊，也就是2016年至2017年的上半年，那中国又经历了一次房价暴涨的周期啊。所以说今年的房产税啊，在这个一些报告当中它提及的频率之高哈，这也是对它的一个重视程度啊，所来表现出来的。 它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呢这个关于这个这个税法怎么起草，怎么制定这个国家呢这个委托呢这个财政部门呢这个财政部呢国家财政部呢这个做这个税法这个起草的这些工作，然后再拿到这个拿好方案以后再拿到这个人大会议上去这个讨论的。 那么实际上两会上提及的房产税意味着什么啊？一会儿呢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跟大家来说一说。当然这个意味着什么的话呢，仅是代表我们一些媒体的观点，或者说您个人的一些观点、啊、 对对对对。 如果大家比如说关于两会上提及的房产税的这个问题您有些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交流啊， 对 对, 对， 发表个人的一些意见吧。 对 对, 对 啊，当然这些呢可能都是一些非官方的一些啊揣测啊，咱们一些揣测。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来互相的交流啊。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两会上提及的关于房产税这方面的一些内容，您觉得它意味着什么？当然要想说出子丑寅卯呢，您必须对于这个提及的情况呢有所了解啊，才能分析出它意味着什么。 是。 好了，那下面是广告时间，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好，听众朋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那么受地面的弱辐合区的控制，本市的空气扩散条件的较差，今天下午的持续有轻度的和中度的霾，那夜间呢还受到雾的影响，目前呢处于空气的重度橙色预警当中，空气质量呢不好，明后天呢还有加重的趋势，请市民朋友呢尽量减少出行，如果外出请务必呢做好健康的防护。那今天下午呢是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最高气温是1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受弱气压场的控制，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条件等级为4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在2018年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啊，关于房地产领域的热点话题，可以说一些关键词吧。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梳理，那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豪宅研究院的院长周晓红院长。周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那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关键词之一，就是全国人大今年研究制定房地产税法啊，房地产税法。应该说呢，这次两会呢，应该说开幕以来啊，官方关于房地产税的这个第四次表态了啊。 嗯， 这么多次的表态呢，也说明啊，这个房地产它的税何时开征啊，征收的范围以及它的税资啊，还有税率等等呢啊，该怎么来确定呢？这些问题一直是各界讨论的一个焦点啊，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提及的真的是非常的多。那实际上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应该说。房地产税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呢，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在里边。啊， 对，中国呢，这个人对这个拥有房产的这个比例呢，比其他的国家，尤其是比一些发达国家要高得多。在中国现在，如果把农村的 这个房子这个家再加起来，这个全部加起来，那时候我们几乎是人均这个一套房已经这个早早这个超过了的。 对，所以说这个房产税啊怎么来征收，这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实际上为什么在今年房产税的频率如此之高的进入了官方的话语呢？有人说哈，一方面呢说明官方在节奏把握上结束了民间争论期，进入立法准备期了啊，这是大家看出来的。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呢，说官方认为那么新税种开征的准备条件已经趋近成熟，那么在这个立法准备期或者说是第二个缓冲期，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更细致的配套改革，因而敢于设立时间表。 现在呢它主要有三点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什么时间开征大家已经这个不太这个那个知道，迟早要征的。那怎么征啊，这个潘石屹这个最近他有个这个说法，他说我认为一套房二套房这个就不要征了，这个中国这个有五六套房的人很多，要征就向他们征。当然这是他个人的这个说法，那这种说法呢我觉得也是不可行的。其实今后只不过是我们是分阶段，到最终的结果是就是有房就必征税，人无分这个穷富啊，这个有房无分大小，这个有房必征税，这是最终的这个趋势啊，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但是考虑到它涉及到这考虑到这个我们百姓的这个承受的能力，那么我们必须按照这个中央讲的那个要这个总体实际要分步推进，一定要分步骤去推进，一下子一杆子到底是不可能的，对吧？你说你一下子贸然这个断言说这个要套房啊，我就打包票说要套房我就不征你税了，那这个四五套房才征税，这个呢因为我们除掉这个，我们还要讲究公平、公正和公义，这个公正、这个公开这样的这个原则，否则的话，这个房产税啊，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是富人税，不是只是向富人头上开刀，当然它其中有调节这个人们的这个收入的这项功能在内。但它不是唯一的这个作用。 所以房产税呢它只是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啊、 对对对 那现在这个房地产呢正在飞速的发展哈、咱们是希望它能够更加健康的发展， 对对 尤其现在呢是房住不炒啊、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那么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住有所居啊，这是我们所追求的， 对对对 但是那种把房子啊作为一个投资或者投机的一种方式的话、这个绝对是要大力的去打击的。那也许通过房产税的这样的调节呢能够缓解一些。 对，他现在很明显的你现在这个你有二手房如果你自己这个居住的年限拥有的这个年限不到五年的话这个有的地方是三年不到这么多这个年限你再这个卖出去的话，然后首先你的这个其他的税费不说，光这个你的这个增值税部分那就一大部分都要给这个国家拿去了，你拿不到。所以这样呢投资者他就没这个积极性了，他说我不能投资啊，我投资我搞得最多最后还是给国家个人所得税这个征去了啊。所以说能够起到这个一定的作用。当然这个税和我们讲的这个房地产税它不是一回事，但是呢就是通过这个税收来这个调节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的。 对。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原来很多买房子的人呐、我现在想起来呢人家其实也是一点一点积累的财富哈、 对对对 通过努力打拼积累的财富 对对对 然后买的那个房，人家也是正经的这个途径来挣钱得到的这个资金 对对对 然后去买的房。所以在这个时候只是说可能当时觉得房地产的是一个这个 钱饽饽啊、嗯，于是呢都去把钱啊投在这里边了，可能多买了几套房、嗯。那么现在房产税的出台，那么对这些人呢是一个重创，有的时候是个重创。 本来呢国家呢、嗯、现在采取一些措施，你比如说像这个提出这个租赁并举， 嗯， 就是让我们以前做房东的人手上有新房，把他的手释放到啊这个租赁市场上去、哦、啊，我的房子我是一升值我升不了，但是我可以租出去。 但是有这么一个问题，你租也不行啊，租你还是这个房子还是你的，那你该交这个房产税啊什么的，这个你还得交啊，所以很多人就想现在赶快把房子脱手。 所以现在这个想脱手的人这个占的这个比例这个还是不少，但是因为房产税的这个税率啊这个没那么严重。 对，到底是什么样的比例怎么来收咱们也收不清、啊。 我们可以这个简单的这个讲嘛，就拿这个重庆和这个上海来讲，哎、他们两年这个去年的这个试验结果，其实他们的税收的这个比例很多，那反过来说也就是税率并不是那么很高、 嗯、 啊，税率并不是那么很高，以后可能会这个税率也可能会这个提高一点，但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啊、哦、前面我们讲的要把前面从拿地开始一直到这个交易环节到持有环节所有的环节的税费一定要算清楚， 嗯， 你不要把所有的税费这个给人家的印象都是给这个政府拿去了，这个这个老百姓都没有得到，开发商得到的也很少啊，这不能够这个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所以一定要合理科学啊，这样呢这个税法呢就是制定出来才可能执行下去，否则偷税漏税避税的现象一定会泛滥的。 是的，是的，之所以咱们要稳妥行事、啊、 对对，稳妥行事 就是要这个避免一些负面的一些事情发生哈、啊。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领导们想的也是非常周全的。 是。 另外其实我觉得房地产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威慑力、嗯、我觉得。刚才您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嗯、上海也好重庆也好他们的试点的、 嗯、 效果来看呢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触动啊，对于买房人没有太大的触动。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它可能更多的是来于那种威慑力。 是、啊、你讲的很多。其实呢他呢这个有很多误区，一个呢认为房地产税啊这个一旦这个开征以后房价就会应声落地， 嗯， 其实不可能，而且呢是这个人们的这个住房这个消费成本呢总体上是增加了、 嗯、 而不是这个减少了，当然在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也会这个降低，但是在前期一定是增加了，不是减少了，这是第一个是讲这个它不能够这个降低房价，不能够起到降房价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房地产税它是不能够这个取代这个目前的这个土地财政，因为的税率不太高，税收这个不太多，那么它代替不了卖地的这些这一系列的这个收入， 嗯， 地方财政它要这个存活下去，它也要维持，所以暂时房地产税的开征不能取代土地财政， 嗯，这是主力财政， 嗯，土地财政这就是靠卖地卖房子这个税收来这个维持这个政府的这个正常开支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我刚才也讲过了，房地产税呢这个不会这个给这个个人这个增加过多的这个住房成本，不会增加过多的，会增加但是不会增加过多，所以那种对房地产税的这个恐慌的那种这个预行啊，我觉得是不对头的啊，这没那么严重。 嗯， 房地产税不是狼，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平和，不要为此而焦虑。 对对对对对。 所以刚才呢，我们提到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全国人大呢今年研究制定房地产税法，这是个关键词啊。好，那咱们再往下梳理，这先说到这儿啊。后面呢，我们又看到它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说，今年再进城落户1300万人，加快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一个关键词。那么从这句话，您会跟我们房地产有些什么联系呢？ 它这个联系太大了 啊！ 这个房地产，它是之所以能够发展得很快，和我们的城市化的这个程度有很大关系。那么1300万人口进城，意味着它进城，我们要给它生活，给它工作。给他的配套的这个 设施、 生活活动场所，这意味着这个大面积的这个房地产这个项目还是要开工的，对吧？那么这因为这些人今天是需要，他们要住房子， 对， 就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城市的住房的需求还是存在的。当然，这种存在不一定是卖房，也可能是这个租房。这个不一定是人人买得起房，但是为了满足人人都有房住，所以我们必须加大供应量。加大供应量包括这个销售性的这个住房，开发商开发的，还有这个租赁性的这个住房，还有在二房东手上，房东手上把那些房子接过来，然后出租给人啊，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够保证这个1300万这个人口进了城，从农民变成那个有房住。当然，这些1300万的人，虽然家人现在还在农村，户口还在农村，有的实际上已经是在城市生活了，已经有了房子，但总量需求呢，也不一定是好像按照人家这个简单的计算，1300万啊，按照人这个人均这个不是 三户 一套的话，那大概在这个我500多万套这个左右啊，其实这账不能这么算啊，这其实我估计需求量呢，大概在。这个300-400万套这个左右，这300-400万套按照这个一平方的话，这个也是不得了的嘛。 所以说这些1300万人要是这个进城的话，落户哈，像他的交通问题啊，甚至咱们平时生活的什么这个菜市场啊、停车场啊，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老旧小区的改造啊，什么完善配套的设施啊等等，这些你都得要去做哈。 对，而且我们这个讲的 工程真的非常大， 讲的非常这个，你说明你是特别关切民生问题。最近昨天这个商业部长啊，这个他专门这个讲了，包括这个菜市场的这个供应，这个商业小街的这个建设，包括现在这个城市里一部分人走了以后，那些这个小商品供应啊，其他这个供应们的，但是我们要加紧建设，要让这些。商业小街啊，社区商业啊等等活跃起来，繁荣起来，让人们的生活便捷起来。 是的。那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呢将再进城落户1300万人啊，加快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一个关键词。另外呢还有一个关键词呢，就是说什么呢，我来看一下啊，就是也提到了，就是说关于城市协同发展，北京及河北天津携手发展啊，这个问题。另外呢，实际上呢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说根据现行政策，城里人不能到农村买宅基地啊，这是也是一个关于房地产方面的一个关键词啊。 他是这样的，怕人家借这个机会啊到这个农村去，然后把这些这个土地搞成，然后又变成自己新的投资的这个领域，又变成从城里投资到农村的投资，这样这个投资的这个浪潮越来越高的，这反而是不可遏制的嘛。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点，咱们不妨多梳理一下，就是说根据现行的政策，城里人不能到农村买宅基地啊。这个呢最近呢我经常在媒体当中看到这个。 那是不准买。 不准买啊。 对。 但是呢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要求啊，会不会在实际的 执行当中会有一些上有政策和下有对策。 这个我所知道的变通的方式，有通过这个，有的通过和这个儿女婚姻啊，或通过这些问题啊这样的呢，他就很自然的就把这个宅地这个就搞过来了呢。这个有。 对，所以这个农业部部长呢韩长赋啊，七号呢在13届全国人大代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就表示说，这个农村的宅基地啊属于集体所有，只有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人才能够依法依规取得本集体的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那城里人呢到农村去买这个宅基地的来盖房子啊，现行的法规政策是不允许的啊。这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特有的权利，而且呢原则上是一户一宅啊，所以在这点上呢要严格的来执行。因此呢现在很多人比如说在市里边可能是都住完了啊，住烦了，想到农村去呢感受一下农村的生活啊，在那边买了一块地然后盖什么房子什么，这些实际上都是不允许的。 这个它是其实国际上啊像这种情况也都是有的，就是人们在从农村想到城里来，然后从城里又想到乡下去。但是我们国家目前呢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有想从城里到乡下去的这种这个趋势，因为我们的那个发达的程度啊还不够，这个农村的这个生活配套各方面还不是。其实呢这个宅基地的这个宅基地的这个需求呢，除了非是靠近这个城市周边的大城市周边的环境比较好的，否则的话你送给别人人家不一定去。 但是关键这些宅基地哈，让当地有资格的一些这个农民哈，他的所有权者呢我觉得应该好好利用起来啊。虽然说不能够让这个市里的一些居民去买这个宅基地哈，不能够出售，但是怎么能够更好的把它利用起来，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闲置的农房我们应该怎么做？比如说为到农村创业的人员呢可以提供一些创业的场所呀，发展乡村的旅游啊，搞农家乐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途径啊。 现在像这个成都啊，这个像这个郫县啊，这个的一些地方呢搞农家乐，我们国家搞得比较早的，这把这些这个闲置的房子基本上大部分都用起来了呢。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就是更加完善啊农民闲置的这种宅基地，它的闲置农房它的政策哈也有一个探究。怎么个探究？就是说它分呢就是三权分置，什么意思？就是宅基地的它的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这么三权分置啊。实际上在坚持宅基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啊，资格权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础上，那么今后呢将适度的放活宅基地的使用权啊，这也是有一个信息能够传递出来。 这个其他一前一后的两个权呢倒是很重要，资格权呢是这个第一次提出来的，而且是比较这个新鲜，就是说这个集体的这个这个宅基地嘛啊，这个 他的 这个所有权啊属于集体的啊，不属于这个农民本身的。农民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啊，现在说是资格权，他以前因为不是他的，他只有使用权。那么现在呢派生出一个资格权出来呢，就是在使用或者说叫经营权方面呢，他就可以这个放开了。我有这个资格，我可以把这个经营权让有经营能力的人去经营，让它产生效益， 让别人有使用权。 对 啊，所以现在这个三权分置啊，就是一个是土地的所有权，一个是资格权，一个是使用权。 对 啊，所以这个不能卖啊，不能够交易，但是呢可以有使用权嘛有能力的人 实际上是 经营它， 变相的交易。你 他给人家他有偿使用，他本身就是交易的。 嗯，你不可能，对呀、啊，你不可能白给人家使用，对吧？ 是是是。 所以呢，当然这个权属是不能够变更的， 权属不能 更。嗯、就是，当然了，像这些东西呢，咱们是慢慢去摸索哈， 嗯、对， 能够最后逐渐的总结形成的可复制、可以推广的一些经验，也是一个好事儿。否则的话，你这个台基地是不让他卖，那他跟着搁着荒着， 嗯 啊，他就利用不起来，嗯、你不也等于是一个资源的浪费啊？ 嗯，其实这个他们这个讲的农村大部分都是指这个靠近城市的这个城郊的这些这个农村，你别说远郊的偏僻的那种，那些我们去过很多这个乡村，那个荒芜的这个抛荒的这个情况都还是很严还挺多的、 嗯、 所以说那个地方的房子你不要是给人家使用，你让给人家使用人家也不会去的。 嗯，所以怎么能够把这些宅基地全都给它开发好、利用好啊？这也是一个要面临的问题。 是是， 嗯，像刚才您说一些就比较这个热衷的地方哈、啊 嗯， 比较热的地方，确实是哈、啊 嗯， 这个宅基地是一地难求。 那 有一些特别荒芜的地方，你请人家去，人都不去了。 对 啊，甭说卖给人家了。 对， 所以这个事情呢，确实我们要怎么来解决它啊？ 嗯 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这个两会啊提出的关于房地产方面的一些关键词跟大家呢做了一些这个梳理哈，当然只是一个表面性的啊，比如说根据现行的政策，城里人不能够到农村买宅基地啊，这个事情呢跟大家来梳理了一下啊。另外呢，就是今年呢在进城落户1300万人，加快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当然从这当中呢我们也梳理出一些、 啊、对的 一些内容啊。 是 当然这个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关于房产税的问题啊，就是全国人大呢今年研究制定房地产税法这个事儿啊。反正关于房地产税法这个事儿，大家一提起他就有点焦虑啊，有点焦虑，总是怕涉及到自己。其实这个事儿呢是利民的一件事情啊，对于我们呢是有好处的，所以大家也不要过分的焦虑。 你房地产手上房子太多了，是要值得考虑， 值得考虑是吧？啊，当然，如果您是普通老百姓的话呢，我估计手里房子也不会特别多 对 啊。您能您这个作为一个工薪阶层或者怎么样的话，你能挣多少钱买多少房子呀？ 是啊，是啊，是啊。 我觉得更加受冲击的还是那些偷鸡倒把的， 对， 这个腐败分子， 对， 像这些人啊，钱不是从好道来的，当时他弄了好多的钱，买了好多的房子，其实这些人对他们的冲击和制约性是非常大的， 这也很正常。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朱院长，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啊。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城市文化范儿。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 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想要全年健康，春季养生啊很重要。春季食疗则是养生的重头戏了。鸡蛋、花生、果脯、牛油果、香蕉、糙米、乳制品等等，都是能够对身体有帮助、提高大脑工作效率的食材。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你像我们想够时间去陕西富平考察的时候，看到当地的羊倌们，虽然很多都已经5、60岁了，但个个都是面色红润、神采奕奕的。早上5点多，羊倌们就准时把奶山羊们赶到山脚下，山羊们成群结队的排着队伍上山吃草、散步、晒太阳，渴了就喝山上流下来的清水，饿了就吃新鲜的青草，这样的奶山羊挤出来的羊奶给家人喝才放心呢。 嗯，那一定要告诉您啊，这就是瑞麟乳业的羊奶牧场。 嗯， 上千亩的天然生态环境，2小时冷链快运，快速杀菌成奶。厂商建议零售价是258元一盒，一盒300克，15袋独立包装，划到每袋是17块钱。但是今天啊，瑞麟开春特惠3.4折直供，只要 89一盒，那划算到每袋才5块钱。 是的， 而且呢，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3盒的朋友，还有一只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热线4007106108，赶紧拨打了4007106108。来看到手机尾号是8901的朋友说，200多块钱啊，就是请朋友吃顿烧烤的钱。今天可以给爸妈喝上一个半月的羊奶粉，那一定要参与。 是， 手机尾号是1702的朋友说，我在国外看到的羊奶粉价格都不便宜，怎么你们就能做到这么优惠的价格呢？不会是清仓吧？那在这里郑重的说明一下，享购时间和瑞麟乳业已经合作有10年了， 是 在北京推荐也有3-4年了，北京的实体门店也有2家，固定的家庭送奶也有上万家了，您就是想要清仓的货源都没有。 确实如此，如果您还是不放心的话，可以先打4007106108 4007106108预定名额，反正都是免费送货到家的。送到家之后，您看是否满意，是否日期新鲜，是否每一盒羊奶粉的扫描价格都是258元。一切满意了之后，您只需要付到267元就可以订购到3盒一个半月的羊奶粉了。哦，对了，还有价值199元的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给您。最后30秒，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这个春天1039俱乐部在新西兰独家包岛等你来，除了在斯利珀岛体验原住民生活，我们还约您参加童话